忍着最痛的伤，找个最冷清的地方，关上所有的窗，儿女情长统统都收藏，抖落一身的风霜，还要历经多少沧桑，就让热情激昂放出万丈光芒，这次是最后的辉煌。忍着最痛的伤，找个最冷清的地方，关上所有的窗，儿女情长统统都收藏，抖落一身的风霜，还要历经多少沧桑，就让热情激昂放出万丈光芒，这次是最后的辉煌。不再是穷途末路的悲凉，也没有漂泊流离的彷徨，满怀着勇往直前的坚强，哦，要战斗无坚不摧的锋芒。忘了吧生离死别的哀伤，哦，告诉自己总有机会，衣锦还乡。活过爱过已经足够，是非成败最冷清的地方，关上所有的窗，儿女情长统统都收藏，抖落一身的风霜，还要历经多少沧桑，就让热情激昂放出万丈光芒，这次是最后的辉煌。忍着最痛的伤，找个最冷清的地方，关上所有的窗，儿女情长统统都收藏，抖落一身 风霜，还要历经多少沧桑，就让热情激昂，放出万丈光。